Yeah. 想这样的好处，老爷却不许我动。嗯，今日我背地里偏要到太公上 有心欺我你。

你这样倒菜，他们会放得过你吗？ 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 画的， 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 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的要紧。 你让我姐姐忙吧。 啊，好，谁让你忙吧。 兄弟要是真无喜子之交，那倒叫人担心呢。 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 阿姨， 什么事啊？ 阿姨，老爷公公来找我，是家里出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。老爷要阿姨准备准备，明早好会客。 会客会客，又是会客，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。 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满目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物业摆着，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？ 是说你们迎宾这卡，所以才叫你。 哼，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俗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遇着小人老多忙来往呢。

请。 吩咐御起， 御起。 大人，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，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。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。听声呢，终身算是机关令郎保佑，相叫成儿。听着道出府去，也是令郎的旨意。过出千万老先生专治令郎。请将机关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蒙恩之意，那二来嘛，一命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圣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。 老爷， 你这该死的奴才， 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不方便也遭殃，那只端是王爷家的神动人，你但怪引得他，他不服。 他人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他必去东家，何有此事？ 他上今日定性同的人物。 咦，我去去找一位，找到了密码，怎么有嘛？在请假告辞。 请假告辞，大人老子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请大圣万岁！请大圣万岁！奇怪，奇怪啊！后台中有人在上堂观，难道是来无子张？ 管教 老怕他生死亡，叫我做儿子的似乎当得起。呸， 一句话你竟然竟然不起，他能生死能尽的白死死的，竟然立下多生 戒指是不是 丢了也就算了， 我这个倒有不然，你把我这个拿去 这怎么办？ 这是钟伯爵他送给你的那个号。 啊，宝姑娘，你来了半天，我来杯茶都没遇到。好姑娘，你说一位，我请你倒杯茶去。 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哎呀，不用了。 我已经见多好了，宝小姐，你来了好多时候了吧？ 来了一位，谁听见你在梦中骂人、哦？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。 是真的吗？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你。 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我原来是想帮帮你，还来听说你近来遇出了几些心事，倒想来拜托一番。

看起来二嫂子病他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他 妈妈妈 妈我的儿啦，我是今老了还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还巧呢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，要是巧，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 呀。老太太，我失天了。 老太太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只当听老祖宗这辈子是八姑娘好呢。 包牙的，等一位真的也是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着快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的办了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吃他吃难的，市长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笑死了！我老祖宗啊，这不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也吃了的。